想做哪一种，为言杀气迥不同。这猕猴见此光景，气冲牛斗，挺身形，仰望长空，就狂笑了一声，哎呀呀，说宇宙虽阔，并无一人也。那曹操听他出言不逊，叫猕猴，你有何能说此大话？猕猴说，我所只能你等不能，三教九流无一不晓，天文地理无所不通。曹操说，哦，既如此，我帐下缺少一名狐狸，宴会时早晚击鼓与我听。那猕猴并不推辞，应声而去。到次日，曹孟德实在相扶，他们大宴重恭请啊。酒席前，文武百官挨次坐，花言上罗列声传。再奉腾龙孟德说来，快唤鼓励擂鼓助兴，命他等焕然一新，把一更。这猕猴先冲鼓里，随伴而入，怒冲冲，山遮破衣，直上中庭，将那鼓打响连声。只闻得咕噜噜，头痛鼓打惊天地，儿童鼓音悲喜，交加令人惊。咕噜噜，雨扬三庄，阴阶树庙云哀哀，远远似有金石之声。钟公卿凝神听猕猴他急啊啊啊啊啊啊

报摧残，人民政权。这一晚，云州西村浓烟卷，匪兵们疯狂搜捕刘胡兰。我绝不和姑娘你为难，只要你说出来，东梁分散藏在哪儿，云州西村还有谁是共产党员，保管你前程无限鸿福广，再不愁 土地财产和银钱，刘胡兰微微冷笑说了话，革命人的意志比钢坚，要杀要砍随你便，金山银山也买不动我刘胡。费连长闻听冲冲怒，不说我叫你皮蘸血肉饭，气哼哼嚎叫给我打众匪兵，抄起木棍和皮鞭，只听得一阵啪啪啪声乱响， 心酸，您是光荣的母